知道自己的兴趣所在。 Yeah, find the very best for yourself. 嗯，好，我想大家呢对于Danny 给我们做一个总结应该还是感兴趣的。 形式主句呢是这个起始句。Correct them if you made any mistakes. 其实是不要担心，因为起始句也